说分手是一场预谋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依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窗，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不要随便说，说永远爱着我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2000年小美江美琪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悄悄话》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气势很磅礴的歌，屠洪刚的《精忠报国》。这首歌呢，在 KTV 当中呢，很多男性呢喜欢来演绎它，也把自己的爱国情怀呢得到一个抒发。这首歌和屠洪刚的另外一首歌曲《霸王别姬》呢，都是同样的作词陈涛，而作曲呢，《霸王别姬》是冯小泉，这一首《精忠报国》则是来自音乐人张洪光。 狼烟起，江山北望，勇气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，心似黄河水茫茫，二十年中横剑谁能相抗，恨与狂长刀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，何惜百死保家国，人叹息更血泪满眶，马蹄难去真北望，真北望早秦皇陈飞扬，我敢守土不开疆，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后，山北望，勇气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，心似黄河水茫茫，二十年中横剑谁能相抗，恨与狂长刀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，百死保家国，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，马蹄难去真北望，真北望草青黄尘飞扬，我敢守土不开疆，堂堂中国要让四方， 来自屠洪刚的《精忠报国》。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，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呢是叫做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把你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

1599-159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这是来自老狼1995年首张专辑的同名的标题歌曲《恋恋风尘》，是来自高晓松的作词作曲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3年容祖儿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叫做《独照》。这首歌《独照》呢，就是合照变成独照，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讲照片，而是说呢，爱人不见了，可是仍然自己呢，凭借着过去相爱的记忆来度过现在难熬的时光。合照呢变成了独照，意思就是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。 你真的很残酷。 用消失来弥补爱上你我看得哭，没感情的包袱用执着来报复，你怎能自私做主，我很恍惚不清楚为何孤独，学不会不在乎，记忆是照片中不停的重来翻阅，就算哭瞎了眼流干了泪爱从未熄灭，我们的照片温柔在左边，神奇在右边，少了你故事没能到终点，奇迹会出现。 这是来自容祖儿的独照，这首歌的作词呢是何启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何启红的作词，作曲是黄韵玲，2002年张学友的他在哪里专辑当中的咖啡。这首歌呢把爱情比作咖啡，太热太冷太浓太淡都不行， 太浓了吧，否则这会哭得说不出话，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，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，已经淡了吧，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，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，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，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，热的时候心乱如麻，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，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，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，牵的时候只相信他，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，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，太浓了吧，

在这首歌当中呢，真的有淡淡的忧伤和对往日无尽的回忆。即使那个时候日子过得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却给人带来无限留恋的感觉。而继续接下来2009年温岚的一首歌，温岚这张专辑叫做 Dancing Queen， 但这首歌呢却是一首抒情歌，叫做刺猬。刺猬呢是一种保护，往往缺乏安全感的人呢就会竖起身上的刺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最后一抹的微笑，在转身之后，我闭上眼哭了，仅存的一点点骄傲，华丽的外表终于丢掉，很彷徨很孤单，是寂寞或悲惨，一个人该怎么办？像是刺猬般防范，伪装的勇敢，不轻易让你看穿，我以为可以很坦然，不觉得伤感，然而将灯关上，一片无声黑暗，心痛的大声呼喊。我想我没那么坚强，每个女孩其实一样，渴望着爱情的好，渴望被拥抱，却都害怕爱让人受伤，承认我 涛涛。